伯係好多，佢個本來呢個外相咧就係、是、虛妄。嗱，諸法嘅本體咧就係、是、清淨，係如如不動。我哋就用啲乜嘢譬如嚟顯示咧？嗱，好似你用嗰啲金啊嚟打嗰啲金器，嗱咁啊所打嗰啲金器咧千萬種，你諗唔出個都有啦。嗱，我對佢啲金鋪一睇啊，你話佢個外面咧擺出幾多十種幾多百種唔同噶，即使係金戒指一件事咁簡單，係人都會講啊。但係金戒指唔係一種形式嘅喎、哦，有啲大啲，有啲細啲，有啲個花咧係大啲，有啲個花細啲。咁啊，隨個人中意啊。咁啊，淨係打隻戒指啫，都有好多種嘅款式唔同啊。何況加埋打金眼咧，咁啊亦係有好多種款式唔同啊。咁啊，仲有咩金牛仔啊、金狗仔啊？隨著每一年所謂屬乜嘢嘅生肖，屬牛、屬虎、屬馬騮，咁啊年年都有啊。咁啊，即使屬牛、屬虎、屬馬騮，佢做出啲牛啊、老虎、馬騮嚟，亦都唔係隻隻都係咁大咁重啊，亦有大啲，亦有細啲，輕啲、重啲。咁啊，所以我哋去金鋪睇咧，咁啊千千萬萬種嘅款式唔同。但你唔好俾嗰啲唔同嘅款式迷咗佢喎。雖然外表就千千萬種款式唔同啦，但係我哋徹底了解一下，都係佢哋金器啊。咁啊，本體就係黃金啦。你唔需要等佢又用咗啊，先至知道佢係金。你就係未曾用之前，對住啲金牛仔、金狗仔、金老虎仔、金鴨仔啦、金戒指、金耳環。你話邊一件唔係金啊？都話明係金耳環、金狗仔、金牛仔啦，話明係金啦。咁你使乜等佢有用咗啊？先至知道佢係金啦。所有嗰啲金牛、金馬、金狗仔、金耳環、金眼未曾用之前，其實件件都係黃金啊。所以外相係有千千萬種嘅形式唔同，其實本體就係一樣。就叫做黃金啊，一啲都唔假嚇，起碼咧唔百分之一百啊，都四隻九啊，九九九四隻九嘅成績，人人都公認佢為叫做十足黃金噶啦。咁如果你話淨係睇佢啲外表啊，你唔睇佢呢個本性嗰啲黃金啊，咁呢個人咪傻仔咯？佢就唔知得覺得係黃金啊，佢只係睇佢呢個外樣好睇。其實我哋應該聰明啲。要睇到佢呢個外表啦，雖然係有種種形式唔同，千千萬萬種啊，但係本體咧就係、是、黃金啊，所以咧我哋一切法亦復如是，無論男啊、女啊、人啊、畜啊、天上飛嘅、地上走嘅、海上遊嘅，雖然係眾生萬類不同，在呢個世界上亦都仲有好多事事物物不同，有山有草。其实本体啊，就系、是、清净妙法身啦。所以你见诸相系无相，冇呢个差别之相，呢、这个本体咧就系、是、如来清净妙法身啦。咁啊，佢哋即见如来，就系、是、譬如啊，你正在咧见到啊种种金器之时，你了解嗰啲器皿咧，不过系打出嚟嗰啲打金之物做出嚟，件件唔同啫。其实彻底虚妄啊，你就唔需要等日后用咗，你先至知道系金啊。所谓咧，即诸器就系、是、见到本体个黄金啊，咁就叫做若见诸相非相，就即见如来。嗱，咁呢啲亦都系咧一种咧修养嘅功夫。至于话种种金器，你当下就了解佢系黄金啊。呢啲就比較咧係譬如係容易了解啲，咁啊細路仔都知道。你話呢啲唔係得金狗仔，只不過係外表嘅啫，佢本體就黃金係抵錢噶，賣多好多錢一兩噶。咁啊細路仔佢都容易明白。但係話諸相無相，當下就係清淨如來妙法身啦。呢啲就要講係一個修養嘅功夫啦。只不過呢種修養功夫咧係唔容易做得到啊。所以就用呢個世間一種顯淺嘅譬喻啊，嚟到理論啦、啊，譬如嗰一種難以了解嘅理論， 所以話若見諸相非相，就即見如來。嗱咁啊，古德講啦，咁啊若見諸相非相，就係破呢個妄相啊。嗱，即見如來就係顯示呢個真理。所以現在佛啊，唔需菩提講，講若見諸相非相無相嘅即見如來咧，就係説明啦，我哋修行人無非係欲想啦，破除呢個妄相，破除呢個種種嘅是非人我之相啊，就係顯示我哋呢個清淨妙法身嘅真理。所以佛説此四句經嘅經文咧，可以講啊，包括全經嘅要旨啊，説明在諸相中係了自性，即是係於諸相中了達佢係無相啊，先至見到如來嘅清淨妙法身，就唔係話於諸相之外係見如來。如來咧亦非是係無相啊，但係能於諸相上見其非相，咁啊即是見呢個如來清淨妙法身啦。所以一切法係有生滅，但係本體咧係無生滅啊。一切法係有多種形形色色唔同，但係本體咧都係一樣啊。説明如同金器有千千萬萬種變化唔同，其實本體咧件件都係黃金啊。咁啊叫做若見諸相非相，係即見如來，咁啊亦即是説明咧，我哋一個修行人啊，人人都有個相啊，你亦即是有個肉體咧。但你就唔好等到日後啊，我哋釘咗蓋啦，咁或者揾火一燒，或者漚得佢幾年，乜嘢都冇曬啦。你唔好等到嗰陣先至知道佢冇，你等到嗰陣先知道佢冇，已經太遲啦，你都冇咗啦，想收都冇得收啦，都冇咗啦。你就應該成個人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嗰陣時你知道啦，自己本來都係玩玩化化，不過係諸相之一。咁你就唔好等到日後掟咗過去啦，冇咗啦，你先至知道佢冇啊！我哋眼前就知道啦，畢竟係冇，畢竟都係跟住呢個時間啊，所謂生住意滅。你能夠如此理解到咧，其實我哋人生咧係一種好可愛啊，亦都好可悲啊！所以我哋應該藉著我哋有生之年，知道佢係玩玩花花，咁我就快啲咧藉著呢個幻化嘅色身咧，就去修啊呢個清淨妙法身啦。咁啊，藉此呢個生生滅滅嘅肉體咧，就去修行咧呢個無生無滅嘅清淨妙法身啦。同埋多讀經，多拜佛，多念佛啊，多做啲功德法事啊，嚟到培養自己咧呢個清淨妙法身。咁呢個人咧先至叫做聰明人。咁啊，呢個人咧先至係叫做了解啊呢個《金剛波耶經》裏邊啦所講呢個重要嘅理論。即係一切法係有種種唔同，本體係真實。咁啊，我自己亦係一切法之一啦。既然一切法都係如幻如化啦，我自己亦應該咧係如幻如化，不能例外。嗱，咁啊，一切法雖係無量，咁啊，本體係清淨啦。咁啊，我既然一切法中之一種啊，咁啊，我個本體亦係清清淨淨啦。所以我哋應該咧，就係藉著呢個生生滅滅幻化嘅軀殼啊，而修我哋呢個無生無滅清淨寂滅嘅本體。咁啊，若能如是了解啦，咁啊，叫做真正咧係見諸相非相，破咗呢個妄執，係即見如來，顯示我哋呢個無生無滅嘅真性。個須菩提，百佛如世尊，個頗有眾生啊！个德文如是言说将句，真实信否？个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佢以此将佢能生信心嚟以此为实啦。个当知是人就得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众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今文是将佢乃是一念生正信者须菩提，如来即知即见，是知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 佢自诸众生，无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自诸众生被入心水信，则为着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必着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必着我人众生寿者。如果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故如来常说：汝等死忧，知我说法如法义者，法常应者，则何况非法？嗱，咁啊，在《金刚经》嘅三十二份中，此一段经文咧，属于第六份啦，在呢个《天亲菩萨论》里边咧，属于断第二种，叫做因果驱心。是无信而嗱，我哋上文咧所谓不自相而行布施，咁啊所得嘅福咧系无量无边啊，系不可思议，就系属于呢个清净之因啊。咁啊修因呢方面咧系来得深咯、哦。嗱，咁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咁啊所得嘅果咧就叫做清净果啊。所得的果亦是来得深了，那么若因若果都很深、啊、那么这种这么深的因果究竟有没有人相信呢？那么因此有这个怀疑，所以佛就要断这种怀疑，那么那些因果的驱心、啊、无信、啊、即是有没有人相信呢？那么有这种疑惑，所以佛就跟须菩提说，须菩提呢亦都领悟，亦都知得我们这个末法的时期有这一类这的众生呢起这种这样的疑问，所以他就请问佛了，须菩提八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将他生实信否？咁须菩提同佛讲，个百佛言即品百言世尊啊，颇有众生。呢、这个颇有两个字咧，即系话可唔可以啊？有一类咁样嘅人咧，就话颇有众生啊。咁话得闻如是，即系听闻啊。呢一种所谓若因若果、因果驱心之法啊，嘅言说将佢言说咧，就系、是、呢个意。在嘴里面呢是讲出来，从这个言辞里面呢是详细地分析这一种因果驱心那种的理论，是用这个嘴这个言辞的说出来的分析的。那么将句呢很多个字，那么成一句呢，那么很多句就成一篇文章了，那么名为它的将句生实信者，这个生这个清净信啊，就是心中呢好佩服这种道理，所谓心信不疑，咁人哋话佢就心实信。嗱，否之一字呢正是呢系疑问个关头。嗱，咁呢一段文如果详细嚟到信嘅廿个文义呢，就个须菩提尊者问佛，佢话世尊啊，可曾有一类咁嘅众生啊得闻如是啊？所谓无住行布施，诸相非相而见佛，乃至到因果驱心啊，呢种言说嘅将句嘅理论啊，系生一种信心咧，即系有冇一类咁嘅人啊，系相信啊呢种咁深奥嘅道理咧？嗱，咁如果佢唔能够信受，咁啊岂不是白讲一轮吗？同埋咁啊，当机须菩提尊者有疑问咧。他就请佛开示，但是目的呢就是想佛开示呢这一种啊所谓因果驱心无住行之，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这种因果驱心之法呢，咁啊详细解释啦。咁啊对于我哋呢个末世众生嚟讲啊，咁啊对于呢个般若大法呢得到一种清净嘅认识，所谓心心信解，所以须菩提尊者这一段经文呢乃是为我们这个末世众生呢而请佛开示的，不是他本人不了解， 佢本人咧，佢就空心尊者啊，佢就十大弟子中咧，佢系解空第一，所以对于啊不住相人布施，乃至若见诸相非常即见如来，若因若果虚心嘅理论啦，佢自己早已明白。现在之所以似得唔明白而请佛开示咧，并不是佢自己唔明白，而系恐防我哋啲后世嘅学佛者啊，对于呢种道理啦唔明白，所以佢为着利益我哋呢个后世呢个学者，所以咧似得唔知而请问佛啦，目的就系想佛咧，咁啊因为佢呢个疑问而详细解释啊。咁啊，令到末世呢个修行人咧，得到了解乜嘢叫做无住相布施，乜嘢叫做若见非相即见如来，若因若果虚心嘅理论而得以了解，得以心上。我话佛告非菩提，你莫作自算啦。咁啊，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嘅。佢於此將句的民生信心咧，咁就以此就為實啦。意思即係話，在佛滅道之後，咁啊有善根嘅眾生啊，佢對於呢個金剛波野妙法，所謂無住布施、非相見佛、因果虛心嘅理論咧，佢係相信啊，絕對啦唔會懷疑。咁啊，后个五百岁，即系佛灭道之后末法时期，都尚且有众生有咁嘅善根啊，对于呢一种不住相布施、非相见佛嘅理论，都尚且深信啊。何况现在佛在世嘅时候，咁啊，人嘅善根深厚啊，岂有话唔信嘛？所以佛告须菩提。你莫作自先啊！你千万唔好咁样讲啊！对于呢一种所谓不住相布施、非相见佛、因果虚心个道理啊，好多人相信啦、啊。你千万咧唔好起个怀疑。佢话莫作自先啊！你千万咧唔好咁样讲啊！属于佛一境界之前，因为此法虽然系深妙啊。但是众生本具，不是佛自己制造出来，怎有说不信的道理呢？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他之所以对这种道理啊，所谓无住行思、非相见佛、因果虚心的道理不相信呢，他不过被这烦恼障障住，他的烦恼障重啊，如果那些烦恼障一消除，所谓本来就如是啊，诸相非相，诸相无相啊，当下就是清净法身如来。所以话莫作是算啦，你千万唔好讲，以为咧冇人相信啦。其实啊，唔单话佛灭道之后有人相信啦，就是系佛在世之时，更加咧系好多人相信啦。所以话莫作是算。各位如来灭后，后五百岁，即是在佛灭道之后，后国五百岁咧，都仍然有人相信此法。嗱，咁乜嘢叫做如来灭后嘅后五百岁咧？嗱，咁啊，佛灭后，我哋通常讲咧，第一个一千年，即系由佛去世之后第一日，如此一年一年一年一年咁样啊，咁啊数落去。數滿一千年就名為叫做正法。那咁由第二個一千年呢就叫做象法啦，即係一千年過咗第一日開始至到第二千年嘅圓滿啦，咁嗰一千年呢就叫做象法時期。咁呢個叫做正法，呢個叫象法呢，正法在呢一千年之中啦，修行的人是很多，咁啊了生死断烦恼得解脱正菩提的人呢亦都很多，咁啊多到呢如同佛在世嗰阵时咧冇乜嘅两样，所以名为叫做正法一千年。嗱，咁啊象法嘅一千年呢，象者即系此也， 雖然修行人呢是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正果得到了生死断烦恼的呢，比之正法的时期呢是少了很多了。不过呢都还是不会很差，咁啊，仍然都仲系有人修行啊，系了生死成佛道，虽然系差少少，但系都似得正法，等于话唔会太差啦。嗱，咁啊，末法就有一万年啊，即系正法一千年过去啦，咪正法一千年又过去啦，咁啊，即系过咗两千年咧，又两千年过咗之后开始嘅第一日。咁一路數數數到一萬年啦，咁啊呢一萬年叫做末世啦，咁啊眾生咧個業障重，咁啊善根淺，即使佛法嘅妙理啊如何嘅好啊，但係真係信佛嘅人咧係唔多。嗱，咁啊信佛嘅人都尚且唔多啦，你求佢永生死啊，咁啊成佛道啊更加係唔多，咁啊名為叫做末法。嗱，咁啊，現在文中話後五百歲，咁啊點解釋咧？嗱，咁啊正法一千年，咁啊即係兩個五百年啦。嗱，咁啊在呢個兩個五百年當中啊，咁啊最初個五百年就叫做解脱堅固啊，即係嗰啲人咧修行發心咧學法，咁啊得到解脱，即係好堅固。第二个五百年就叫做禅定坚固啊，咁啊，即系好多人修禅定，咁啊，当然亦都好多人断烦恼啦，佢亦都好多人了生死咯。嗱，咁啊，两个五百岁，即系两个五百年，咁啊，即系一千年啦。所以嗰一千年就叫做正法，解脱嘅人又好多，修禅定嘅人又好多啦。嗱，咁啊，第三个五百岁。咁啊，多闻就坚固啊！嗰啲人咧好坚心啦，佢学佛法多闻啊嘛，咁啊好喜欢呢个听经，好喜欢呢个文化啦，好喜欢咧去研究佛法，但系未必能够正果咯。咁啊，第三个五百年，啊第四个五百年咧就叫做塔寺坚固啊！咁啊，佢哋咧受福啦。一个多闻啊，听经闻法增智慧嘅咧，已经咧渐渐少啦。咁啊，开始咧修福啊，咁啊起佛塔，咁啊见佛智嘅人咧系最多。咁啊，第四个五百年咧，所以叫做塔寺坚固啊。嗱，咁啊，第三个五百年加上第四个五百年，咁啊两个五百年咪又系一千年咯。咁啊，呢个一千年咧就在于呢个第一。第二啊，嗰两个五百岁嘅正法嘅一千年过咗，所以呢个第三、第四呢、这个两个五百年加埋嘅一千年咧，就系、是、属于啊，即使多人你听经闻法啦，咁啊正果已经少啦，就专门修福起重行见佛塔，咁啊当然咧了生死啊，望于呢个正法咧系少咗好多啦。只能够是似得嗱，咁啊后五百岁，咁啊即系前个四前四个五百岁过咗，咁啊即系前个两千年过咗啦，咁啊四个五百咪即系两千年啦，嗱咁啊第一个一千年正法，咁啊过咗啦，嗱第二个一千年，咁啊末法过咗啦，咁啊即系过咗四个五百年，咁啊即系过咗两个一千年。即系正法、象法都过咗啦，所以第五个五百年咧，咁啊即系末法一万年个开始，即系两个一千年咧正法、象法过咗去啦。咁啊，现在由两千零第一日嗰日开始啊，咁啊一共咧就系有一万年。咁啊，现在咧系最初嗰五百年，即系末法个开始。咁啊，我哋家就叫做末法开始啦。咁啊，因为佛历咧已经有两千几年啦，个历史即系世界公认嘅。咁啊，无论大乘佛法个国家，以及小乘佛法个国家，彼此开个会啊。咁啊，现在咧，今年佢就2531年，好似啊，呢个2531年。 嗱，咁啊二千年過去咗啦，咁啊呢個正法過咗啦，咁啊亦都是象法過咗咯喎。嗱，咁啊末法一萬年，咁啊現在就過咗咧三十一年，咁啊合埋咁啊二千五百三十一年啦，咁啊即係咧呢個末法時期過咗五百三十一年，咁啊正式咧係末法嘅時期之開始。咁啊呢個時候嘅人咧就叫做鬥爭堅固啊，咁所以整個佛教圈裏邊咧，咁啊嗰啲是是非非，相信大家都好了解啦。尤其是嗰啲啦，所謂呢處又去下，嗰度又去行下，咁啊嗰啲是非搬來搬去咧，咁啊更加啦係多啦，真係啦冇呢件咁嘅事啊，佢都傳到咧係有呢件咁嘅事。咁所以呢個末法開始。咁啊，即係咧兩個一千年，四個五百年，就過咗啦。咁啊，末法咧最初個五百幾年啦，咁啊亦都開始所謂時兵末法啦。咁啊，人心信佛者唔多，咁啊彼此咧係鬥爭，所以名為叫做鬥爭堅固。嗱，咁啊，現在話莫作自説啦。個如來滅納後五百歲咧，即是咧正法一千年，末法一千年啦，咁啊已經過去啦，唔係象法一千年過去啦，而末法一萬年咧，現在咧就開始。咁啊有時間修福者，嗱咁啊呢句話咧，我哋咧認真要留心啊，在未曾解釋乜嘢佢哋時間，乜嘢佢哋修福之前。我哋首先要將呢句話嘅正義咧，要了解一下。即是在呢個末法嘅時期，即係正法一千年、象法一千年過去啦，現在末法嘅萬年咧，就係正式開始。嗱，咁呢個時候眾生嘅業障重啊，好多嗰啲狂妄自大嘅，有啲曲解呢個真空波嘢妙理嘅亂説嘅。真的多如牛毛啊，數不盡那麼多，所以佛呢就來一個條件，即是說以哪一類人才夠資格夠分量啊修這個金剛波野波羅蜜這個理論呢。那麼佛就講出了有持戒修福者，這個人一定要持戒亦要修福啊，有持戒又修福那一类的众生呢，才有资格有份量修行这个波野波罗蜜之一法了。至于怎样持戒怎样修福呢，或者这个时间呢可能会讲讲下呢会够了，时间圆满了，那要停了，可能下次呢有就算未必了，有第二次呢，咁啊，嗰啲聽眾咧會嚟翻，或者有啲人停咗一次，或者變成咧唔得接觸，所以呢句話咧，我首先交代就係話佛咧，在呢個末法時期，即係平定啊，邊一類眾生唔會狂妄，唔會自大，唔會曲解呢個金剛波耶嘅空理啊，然後有資格去修行呢個金剛波耶波羅蜜呢種理論啦。这个人呢一定是要持戒修福，那他又持戒又修福呢，他就不会狂妄自大，他就不会曲解这个空理，那他就够资格，是够分量，是修行这个金刚波野波罗蜜这种的妙法。所以这一句话呢，大家呢要认真呢要研究一下。那持戒就是戒呢，戒呢就是有防非止惡的功能，即是防止一切的是非，能够防止一切的罪过，都是由这个戒那处而得来。例如我们信佛的人，无论在家以及出家，都有他的戒律，只不过多少不同。那么为什么我们信佛要持戒呢？就是你想了生死，就是为你信佛的目的。咁如果呢个戒都持唔好啦，你又点样可以断烦恼啊？ 你又怎样可以连生死啊？所以戒是有防非止恶的功能，是为定位之基础。咁如果你唔持戒，咁一你俾外边啲境界转咗去啦，咁你个心就唔定啦，个心唔定啦，你又点可以有智慧咧？你一定要持戒，咁啊样样守本分啦，唔俾嗰啲外境转咗去，守规矩啊嘛。咁你个心就定啦，个心定啦，先就可以发生呢个智慧啊。由智慧先可以平凡我而了生死，所以戒呢不单有这个防非止恶的功能啊，那么亦都为定位的基础啊，所以加埋这个戒字呢，叫做戒定位呢三种啊，叫做无漏学，而以戒呢是为最先，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就法位啊，是则名为叫做三无漏学。在这个佛教之中，无论你修行任何一种的行门，都一定要受戒啊，要持戒为先啊，要戒律精严，先就可以生定法位咧，嚟到断烦恼，以共咧系了生死啊，先就可以证到出世个解脱。咁啊，可见持戒啊，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修福呢是属于什么？就是属于这个忍辱、布施、精进、禅定，即是说菩萨的六道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这个金刚波耶智慧这个六道。那么六道中我们讲持戒了，咁啊，其实讲修福咧，同埋积智咧，就系忍辱，系布施，系精进，系禅定，加上本身我哋所讲啊呢个金刚波耶。嗱，咁啊，金刚波耶就系为主，咁啊，其他持戒啊、忍辱啊、布施啊、精进啊、禅定咧，都要全靠波耶一化啦，先至可以能够到彼岸。能够达到无上菩提，所以持戒之外呢，我哋修福就系忍辱、系布施、系精进、系禅定，咁合埋佢哋持戒，亦都啦系修福。佢话依此将句啊，佢能生信心咧，就以此就为实啦。嗱，咁呢句经文都好重要啊，即系话我哋听《金刚经》乃至其他一切啊。这个波耶的法门包括六八卷大波耶经、心经，好像文殊、文波耶经、人和富的波耶、波罗蜜经，有关一切的波耶部都是广谈这个真空妙理啊。那么而且这种妙理啊，什么人才可以有资格高分量去修行呢？不怕狂妄自大，不怕曲解这个波耶的妙理呢？那么就以这个持戒修福者，又持戒又修福的人，所以先至于此这个章句对于这个金刚波耶波罗蜜经里面无论一句或者是一章，他们能生信心以此为神，就是以这一种人才是唯一个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如果反转来说，即是又不持戒，那么又不修福，这种人福又不收，戒又不持，就不能以此作实了。这个人肯定对于这个金刚波耶一法曲解或者狂妄或者自大，也只有持戒修福的人对于这个金刚波耶里面一字一句或者多句成章那种道理呢，咁啊，佢相信啦。咁啊，亦即是话咧，系要持戒修福嘅人咧，先至够份量修持个金刚波耶波罗蜜，唔会咧系发生毛病啊。咁就佢哋以此咧就系为实。嗱，咁啊呢个以此为实咧，咁啊正是呢个持戒修福者啦。咁啊其中咧就分为四种道理咧嚟到解释。所谓持戒修福的重要性啊，第一我们所讲的就是波耶一法，波耶的真正智慧啊， 嗱，咁呢個真正智慧由呢個禅定而生。呢、這個心如果唔定嘅人咧，好快啲生起呢個波耶智慧。嗱，我哋點樣可以得到個心靜咧？心靜啊，一定係要持戒啊，由戒先至生定，由定先至發慧。所以我哋若想生起呢個波耶正知，咁啊，必定咧要從呢個戒律呢方面啦，要多做啲功夫，要多啲嘅修行持戒啊。否則咧，戒不持，無從生定啊，定不起，又點可以生出呢個波耶嘅智慧咧？我哋一個凡夫者，能夠持戒啊，即係學佛咧，持戒啊，先至可以離開一切外邊嘅雜念，令到呢個心咧清淨。如果我哋學佛唔持戒，我哋嘅心啊清淨啊，所謂不能攝心一處，個心都唔靜下嚟，又點可以生起呢個波耶嘅正智咧？所以我哋想呢個波耶正智生起咧，咁啊，首先就要持戒啦。咁所以佢有持戒修福者，第一個就持戒得以成立啦。嗱，咁啊持戒，咁啊亦都要多睇福啊。所謂要忍辱，要精進。要布施，要禅定，咁啊仲要修福。如果有戒无福啊，有福无戒咧，单一方面都唔成啊。所以你有持戒，又要有修福者持戒，兼要修福，就好似一只雀咧，有两个翼，佢先就可以飞得起啊，可以自由飞起，亦都中意咧自由落翻嚟企喺我哋。佢咁能夠自由啊，飛或者停，都完全控制上兩隻翼啊。咁如果兩隻少咗一隻，佢有冇咁自由咧？咁啊，肯定就冇咁自由啦。咁就譬如啊，持戒，咁啊，亦都要修福，修福啊，亦都要持戒啊。如果有福無慧，有慧無福，兩者就唔平衡。就不能成就呢个两足尊之法，所以波耶法门能够令人成佛啊！而真真正正能修波耶一法嘅人，首先决定佢嘅资历，佢个条件咧就系、是、要持戒，就系、是、要修福啊！所以话有持戒修福者咧，咁就佢哋以此为实啦，以呢个为实在。咁佢夠資格咧收呢個波耶一法啦。啊，第二點解啊要談到呢個持戒修福嘅咧？因為能夠持戒嘅人，佢先至可以少欲知足啊。佢唔會咧有所貪求，佢唔會對呢個啲外境咧貪求得太多。所以呢個人如果真正係持戒咧，他一定是小欲之足，此一类人修波耶才不会发生种种的不正常的毛病。因为他修波耶一定要离相，那么不住相布施，一切都不住啊。那么既然不住，他才是小贪欲，才能够离相。那么如果这个人他不持戒，咁啊，當然向外持求，佢個貪欲啊多咗。嗱，咁啊貪欲多咗，就唔能夠離相咯。等於話處處都係住相，處處都係執著啊，與呢個無住著呢個波耶妙理咧就相應嘅。咁啊，所以一定咧係要揾呢個持戒嘅人，佢能持戒，對外境啦唔多求。对外境唔多求，佢小欲知足，咁先系合乎呢个波耶离相不住相嘅宗旨。所以修波耶嘅人就要持戒啦。嗱，点解又修福？因为修福啊，佢嘅心信因果啊。咁佢点解咁费精神佢去修福啊？佢就系明白因果啊，所谓修如是嘅因咧，就会得到如是嘅果报。嗱，咁啊，普通人求名求利啊， 佢哋依照呢個世法去求啦。嗱，咁如果修行般若嘅人啦，佢就喺呢個佛法中去求。所以深信因果嘅人啊，去修福，咁就決定唔會偏於呢個斷滅相。佢深信因果。嗱，若果不住相嘅人，呢、這個人持戒咧就最正啦。如果不落於呢個斷滅相嘅，咁呢個人修福咧就最適宜。嗱，咁如果呢個人貪欲多，一聞到多嘢，佢就無定發出啦。有啲人仲反而曲解，既然係不住相啦，不住相啊嘛，話明係唔住相啦，咁我不如多啲強姦啦，多啲嘅偷搶啦，都唔住相啊嘛，咁怕乜佢做啫？咁呢種就變成咧係曲解呢個波野嘅妙理啊，或一放言高論，無所不為，反仲以為自己深得呢個波野嘅妙理啊，咁啊呢種人咧罪過就係最大，都係完全咧曲解呢個不住相嘅道理，所以佛咧就絕對啊唔取此一類人咧修波野。一定要揀啊！呢個持戒，所謂小欲之足，以共修福啊！深信因果嘅人咧，又能夠啊持戒，又能夠修福，深信因果，咁啊以此為實啦。咁啊呢一類人咧，先至夠資格修行啊呢、這個波野一法。嗱，咁啊第三咧，我哋前文說法心行多嘅波羅蜜，咁啊應該咧。就是修呢個布施啦，布施咁啊，啲嘅捨啊，啲嘅樣樣我都能夠捨啦，即係冇咁執著啦。嗱，呢個持戒修福嘅人啊，佢就真係能夠持戒，若是真係能夠修福嘅人咧，佢先係夠資格咧，能夠放得下，先係夠資格咧，能夠捨，因為持戒。他就能捨呢個世間嘅五欲啊，唔會俾嗰啲外邊嘅五欲境咧轉啊！因為我持戒啦嘛，例如我唔准殺生，唔准食肉啦，咁你就見到乜嘢嘅大條會又會擺你噶，佢都唔起心動念啊！咁啊，對於咧呢個世間一切之一切咧，嗰啲繁榮啊、富貴啊、名名利利啊，佢都能夠放棄啊，因為佢持戒啊嘛。嗱，至於話修福呢方面。他既然收福報了嘛，所以他能夠布施，他能夠放棄自己那些財產和盡量布施給人，他就結緣他收福嘛，以及即使他沒有錢，他能夠用全副精神心力，那麼他做這個佛教的福利事業，放棄自己這個精神來為這個群眾服務，那麼也是收福。那麼持戒佢就小欲之足，修福能够布施，能够施舍一切人。咁啊呢一类人啊，你话够唔够资格修波嘢？当然系够啦。所以话以此就为实啦。嗱，咁啊第四种，你想学波嘢波罗蜜一法，咁啊一定要听从佛讲啦。所谓诸恶莫作，就系众善奉行。嗱，咁啊诸恶莫作。就持戒啦，又唔殺生，又唔偷盜，又唔奸人，又唔妄議，又唔飲酒，咁啊或者咧守呢個八關齋戒，或者受呢個十善戒，或者係出家受呢個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咁就持戒咯。咁啊，既然佢持戒啦，當然佢就唔會犯戒啦，唔犯戒就即係唔作惡啦。所以咧，唔作惡，諸惡莫作啊，即是係持戒。嗱，咁啊，忠善奉行，咪即系修福咯。嗱，咁啊，基持戒，亦修福啊。吓，咁啊，呢类人咧就够资格啊。咁啊，学呢个波野，进入呢个波野之门啦。咁啊，所以话以此为实啊，就系、是、以呢一种咧，又持戒又修福嗰一类嘅人咧，就系、是、为实实在在啊，够资格。修呢个波野波罗蜜嗰种嘅理啦，嗱咁啊，大家听过之后咧，咁啊千万咧就唔好啊，唉，我啊修波野谈空啦嘛， 佛又唔使拜啦，咁啊善事唔使做啦，空啦嘛。 如果咁啊真系错误啦，咁啊真系邪知邪见啦。所以佛咧恐防呢类人咧太多啦，在呢个末法时期，所以佢特别提倡要有持戒、有修福啊，有持戒、有修福呢一类人咧。知至於此呢個甚深波野波羅蜜啦，所謂無上布施，若見諸上非上即見如來，若因若果虛心的道理啊，先至能夠生上，就唔係嗰啲狂妄嘅人啦，曲解無住呢種理論嘅人咧，之所以能夠咧係修學呢個波野一法嘅，嗱咁啊仲有其他嘅道理。由於時間已到啦，咁啊鄉下問唱，會於咧下星期六。